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嗱，第五節啦，我自己有好多問題問阿 Peter 啦。嗱，第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提過球探呢個問題，即係簡單嚟講咧，我記得當年咧，胡鋼考流浪都唔得，佢赤膊公咁樣，阿不得禮都唔要佢。咁即係我哋譬如睇一個球員將來睇佢點樣去成長嘅時候，你即係有啲咩基本嘢我哋可以慧眼識英雄咧？好早嘅時候， 嗱，我就好信任人嘅，譬如。山道士咁，山道士系边个带俾我嘅咧？山道士就系佢当时有一个旧球员加埋吴伟文飞过，有一日同我讲：，喂，得闲我去睇下睇下学界啊，有条僆仔好鬼好嘅，我就跟咗佢哋落去跑马地睇山道士。咁我都有自己去睇嘅，咁睇完之後，我話呢個真，咁我亦都嗱，我成日都講點解我要信嗰啲球探咧？我剛才都講啦，你如果你話咗你嗰日要去嘅，佢啊瞓都瞓早啲啦， 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寫食評啫嘛。 係， 喂，你講明我阿同阿鬱敏落去，屌佢梗係廚房嚟嘅， 咪咯， 唔係呢個係真事嘅，呢個係真事嚟嘅， 所以我係好信。嗰啲球 嗱，我話俾你點樣咧？山道士當年咧，即係就算你未知，我哋已經知道點樣咧。佢好似少林足球咁樣嘅，佢自己喺中線攞到個盤，個波一路盤咧，一扮就入嘅。人哋即係調翻轉頭啦，人哋俾個波，佢搶嚟個波又係咁樣，又扭又有一腳扮入去啫嘛。山道士係我即係拉屎睇一個香港足球值得我睇嘅球員，到咗佢之後冇嘅。 即係大家講，即係好多時候就講。嗱，唔係冇好嘅球員，好似阿和仔嗰啲啦，其實好好球員，但係冇種嗰種聲味啊。咁好多時候即係講啦，即係阿山道士啦，其實香港最後一個球星， 剩係最後球星。 係啊，咁你即係點解到後邊啲球員 煲唔到呢個聲味出嚟 咧？其實真係比較慘。今日嘅因為冇咗報紙講個版面啊。除了而家東方係比《東方日報》係比較上多有版面或者有介紹球員。以前你諗下，我每日 《星 島》啊、《新報》、《東方》啊、《蘋果》真係多到你我每日俾書同我剪起有關我嘅嘢都有一大沓嘅。今時今日你版面有幾多介紹？ 以前阿 Peter 嗱，球星又要靚仔，好似興過啲咁樣。 我不覺得會是你將他的賣點怎樣講出來高佬你不要經常說他英俊高佬真的很好的我都是當人去星島為什麼去都是因為何容興 不是我看過因為他英俊 即是技術不行的 調回轉頭你說李健和是不是很英俊 不英俊 不英俊 頭髮英俊 你說李健和是所以、啊、真的啦當日的吳偉文逼和仔要剪頭髮，唔得球員唔可以長頭髮，我又係即係唯有講。 我唔係點解球員唔可以長頭髮？ 佢呢個係非常有一個佢自己基本嘅諗法啦。佢話即抌落嚟遮住曬個頭，點踢波啊？要佢出去 剪。即係碧咸可以剪個噴頭一樣。 我就 唔係佢真係領嚇，佢真係同佢因為呢樣嘢。 唔係個 image 嘅形象啦 ，image 就係咁。但係譬如話球星同埋球員。即再問就是形象問題嘛， 是 就係而家點解我唔睇波咧？就係、是、因為我落場我認唔到啲球員啊。當其時佢哋嗰個年代每一個球員都有佢嘅性格喺度啊嘛。譬如阿朱柏和，我又記得佢係點樣啊？ 劉 志強長嘅，全部記得曬個性格喺度啊嘛。咁你哋有做領隊有冇話即係去諗下呢個問題咧？去 有嘅，以前一路你見我帶住個球隊，我好多嘢需要佢哋做，有啲唔好做，有啲咩宣傳， 有啲咩唔好做，你講啊， 講粗口，我最緊要喺公眾清潔，食煙喺公眾唔好食煙，著衫試正，嗱，亦都對球會公道，對贊助商公道。有球會去參加任何嘅嘢，你一定要著翻我贊助商嘅衫、嗯。你嘅鞋，我一定要佢著翻曬。這個我 基本判嚟嘅咧， 基本我做得好嚴 嘅。咁、譬如喺外國咧，佢哋有冇管埋嗰啲球星嘅老婆啊、女朋友嘅？ 我相信冇這個係自 然。但我聽過以前話，這個德國啲管埋佢當晚做愛幾次。 系啊，我听个电话俾你听啦，阿妈阿妈。 系啊。咁头先我睇咗嗰个球探问题咧，譬如话一个细路仔讲十二三岁，我哋点培养佢？ 系点样睇到佢培养上足？啊，呢个有潜质啦。 好多真系睇球员好好嘅。 系。 我讲就系等于北卫康咁，当年佢带住一啲佢周围睇，香港好多唔同大头仔，边个发掘嘅？大头仔就喺 北宫踢噶嘛， 我哋叫做花园仔，我都喺嗰度打嘅，我同佢都喺嗰度打嘅。我哋老一辈就欧鹏年，同我辈嗰啲就系大头仔。其实大头仔仲有个细佬胡国明，仲好波， 系咩？ 几兄弟好好波，都打过波嘅。 但系有啲踢双球得，踢大波又唔得， 踢大波唔得。喺北宫真系好难踢嘅。我哋嗰阵有个人。 好似個頭長細啲嘅喎，係嘛？北宮個頭長細， 又窄又細，一邊咧就撞網，一邊就撞牆。 咁啊，練下彈到技術咯，就練。 One two 咪就喺嗰度。 係啦，喺嗰度練出嚟，一踢個波，噔，已經走前。我哋就好容易踢嘅，因為我踢後衞，我喺後邊一座山咁已經搞掂噶啦，邊個都過唔到嘅。我哋易踢啲，佢哋就係練到出嚟就喺北宮噶啦。咁我哋上面都有啲球彈。我哋佢會帶啲球員去俾啲個俾嗰個唔同嘅人好多，譬如加山當年有一個萬叔，佢係周圍去揾黎永昌啊、張志德啊，好多都係萬叔帶出嚟。 即係佢喺街睇嘅，喺街睇翻。 佢睇小型球，因為當日太多小型球打啦，好多唔同嘅小型球，佢哋就睇到慢慢栽培細路仔。講真啦。俾多5蚊佢已經可以跟住你。 唔係，我嗰時啲人又唔會諗去踢月餅組嘅。 其實有㗎，你咪話月餅組，我話俾你聽，我哋踢月餅組係踢幾隊添嘅，收10蚊踢嘅啫。點解呢？月餅組咧就20個球員，但係而家講幾廿年前嘅月餅組咧，好多球隊就唔夠人嘅，嗰啲。求證埋嚟對上啦，咁啊死啦！譬如啲隊波得嗰8個球員唔夠，喂 Peter 埋嚟10蚊，咁我就會 好啊 咩名身份證咪就係得啦識做，哎呀我係得對手上咁踢幾隊啊？呢隊到佢夠人啦，下半場 咁咪幾廿蚊咯，一日 係啊！揾錢就星期六日， 又有得玩又有揾錢， 係啊！所以 你話呢啲踢硬地啦， 係佢唔係好多人知啦啲。 係嗱，小型球踢硬地啦，落到跑馬地練草場嗰陣，少少見真功夫咯喎。 當年所以話點解當年嘅球員嗰個壽命比而家嘅長？香港今時今日，你數俾我睇，仲有幾多少草地？全部都係仿真草，對於個膝頭好傷嘅。你睇下而家成日講啊，十字韌帶又斷，邊度又傷，真係個仿真草。草地係對球員嗰個 壽命好重， 壽命長好多。 呢個就應該我哋揾個機會集體向嗰個有關部門要反映一下。 有得反映咪聽咯， 講40幾年啦， 講咗43年。 阿鬱敏如果仲喺立法會得噶，我哋教你搞。但我哋講另外一個問題啦，就嗱領隊本身即係頭先我哋都問過，即係佢個功能。但係領隊有啲係做到明星領隊喎，譬如我哋記得個名喎，譬如外國費格遜啦、摩連奴，即係佢點解話有啲領隊你記得個名，有啲變自然變埋明星添咧？ 你講明星領隊，咁你覺得香港我算唔算？ 梗係啦，我哋想講你咪打。 即係 咁，我哋今日嘅節目 真 係都係金牌領隊啦， 自己做得嗱。我好有一樣嘢，我自己到今時今日，我搞咗43年波，我都咁開心嘅。有一樣嘢，冇一個球員或者教練話我對佢哋唔住。我成日都係嗰句，老闆。今日你做，聽日可能你唔做，有第二個老闆嚟。今日嘅東方啊，幾年冇轉咗，而家係東方龍獅，有另外一個老闆，唔緊要。球員，我成日都講，我係幫佢哋盡量爭取最高嘅人工。點解咧？佢哋成日都話：，哇，我值唔值咁樣？我話 高佬，你要想想你有几多寿命，不是你的命，而是你足球生命。我说如果到有一天你走回来，哎呦 Peter， 我想给$10你给我踢，可能我都为你，不要阻住我位，我注册25个而已，我没有可能，你不收我钱或者你给钱都没用。 那 你觉得譬如一个球员他完成了他的足球生命之外可以做什么？ 所以在我自己来，我一路都有两样东西。第一，当年的学识比较低的时候，我是很鼓励他们去拿的士牌。 拿的士牌 是真的。第二样就是做教练，但是当日的教练没有现在说月饼组又有什么又有教练，足总是规定你要给多少钱去教练，当日就没有那么多。我当日就是教练。还有一样东西我自己很开心的，我第一年上南华会，当年就是张志德啦、黎永昌啦、黄国安啦，这一堆球员，咁俾我转咗一个空子，就是乜嘢呢？南华会呢每年当年呢就是咁样嘅，今年我补贴你$100,000，咁佢呢$100,000呢佢就唔理你嘅，你可以一次过攞晒，或者分10个月，每个月攞$100,000嘅。咦，我知道咗之后，第二年我就同班球员讲啦，我说后来就是你们个个买楼，他们个个当年的楼都是沙田买的。 嗯， 那为什么呢？我说当年的首期10多万就够了。我说我可以帮你拿首期，因为他们那时候是$20,000人工。我说那他们很害怕，哇，我跟你拿12万，然之后分返12个月来扣，每个月扣1万。他说我得返个1万多2万点够使？我说有奖金，同埋 想要赢波啦， 同埋最紧要有搭楼係好紧要。当年嘅球员，咁当然而家讲呢啲嘥气啦，我就算30万都未俾。 有几多少球员听你讲？ 当年个个都，我当年就係嗰100万，咪就係一堆球员，有成7、8个係逼佢哋去买嘅。 我相信你嘅演说技巧一定好高嘅。 系 另外一样嘢就係球员重伤啊，点算？ 试过有病有伤，在我自己来讲很重要。大早你见有些相，有张我是扶着探手的，我是很紧张他们。在我自己来讲，我是不会给一个球员未伤好就出来踢，很多时差不多。 我记得当年阿黄光咪搞很多次，就是他的膝头有心走去做手术，有成的嘛。 山道士 山道士， 道士道士最犀利，伤了很多次。许山对他好，送他去荷兰给他做手术，养了成年才踢。好多球员啊， 咁英国其实啲领队会唔会唔等你啊？即系话你伤，即系你伤咁耐，伤成年，有啲领队唔等你，你解约啦，咁就算数。 会嘅，当然会嘅。 我都试过有一场波，主仔啊，邓柱成啊， 系 邓柱成第一场波，我俾阿飞俾阿。派雲佬出場，你記唔記得？當時佢就阿雲熱曬身，咁就諗住揾另外一個要對住仔嘅，即係對住阿雲嘅。點知原來阿雲係假嘅，冇俾佢出場。另一個出場就係對精工，咁因為多咗嗰個球員，就要阿柱仔即刻出場。 柱仔跟住啊，邊個啊？ 點知柱仔一出場就斷咗。 哎呀！ 冇啊，咁斷咗，咁我合約又完啦，我係簽多年，我好彩我講得掂老闆，即係起碼你 即係呢啲叫有人情味啦，有啲就係兜腳不理走啦嘛， 有亦都無數嘅，總之我係佢個 球會多數都會俾一年， 個球會講好唔好彩，我自己就會比較多簽，好多個啦，近期嘅都有， 咁嗰陣時有冇話保險？ 有，但是保险赔那个数字你讲比不足， 但是好像是很多年即是球员即是保险价不受足球员的保险的。 有一个时期不做，拉尾是因为全世界都要，那亦都这几年是逼住你一定要 買保險，都是近這10多年的事情。 這幾年， 這幾年而已。 有個很多人怕的，我不記得，好像挪威的外援，一踏個草地整隻腳扭了，倒轉了。 唉，當年就是加山啊， 加山我記得加山啊， 就是湯德健的龍門春出來，那個後衛衝過去，兩個自己一拍， 我當時我係我都肥，我唔係第一個可以跑到出去，我跟住個軍醫出去，當時我只腳係吊轉啊， 吊轉啊， 吊轉啊，佢哋仲除對鞋，我唔好除對，根本除唔到啦。 咁最後尾點？ 當時好慘，阿姐係俾咗佢去政府醫院，咁好彩亦都做到，因為啲醫生就好人，醫生同佢。佢話俾我聽，佢話真係好似執骨咁啊，將嗰只腳每嚿骨執翻咗啊！你唔好嚟，嗰、那個球員拉尾 踢得翻， 踢得翻。因為佢走咗啦，我仲送佢出機場，我帶曬班球員送佢出機場，影埋相送咗佢翻去。點知兩年後佢話俾我聽，佢踢翻最高個層次嘅聯賽，喺嗰邊仲比上我，但係佢踢得翻。 哇！呢啲古仔我哋要留翻啊！ 當時 因為我見好鬼得人驚，我只腳係直情。倒轉咗喎嚇！你睇到你 大佬啊，我隻手啊碎曬咧，碎曬依家兩塊鋼板，逐啲 俾啲觀眾睇睇， 黐孖筋啊！ 俾個 close up 大佬， 我 close up 啦， 鋼板啊，逐粒攞啊，咁樣黐翻㗎。 所以你話做職業球員幾係 啊， 即係幾得人驚。 其實 嗱，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啊。今日我哋真係時間咧， 但係我成日都話俾啲球員，千祈唔好縮，你一縮。可能傷得仲 係， 最緊要你百分之百全心全意踢波，大家都唔會去想害死人傷人嘅。 喂，類似好多呢啲問題咧，即係我哋太多啲問題啦。因為今日時間亦都有限 ，OK， 都 over 咗我哋講。咁我哋有機會咧，我哋再請我哋講解 我哋組織下， 再組織一下，咁啊再請佢上嚟，即係話當年又 唔知喎，唔知 Peter 係咪平日喺球隊講嘢多，佢今日真係。全程表演的 嘛，啲演說技巧啊， 心理師啊，外國啲球隊都有一個心理師跟埋噶嘛，即係佢又要做埋兼埋呢個職位。咁好啦，今日我哋時間真係 OK overrun 曬好多， 好多謝 Peter， 多謝曬 ，OK， 好，拜拜。